七一，你准备好未？游行大队、战地记者、道具部、物资拍摄、口号标语，我哋需要你哋嘅参与。最后召集，电邮至 magazine@magazine.com.hk。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呢節唔好講嗰啲真真假假嘅太空人啊、外星人啊。咁我哋先講下就係都係同 多謝網友 嘅先啦。同埋咧打賞前嗰度，哇！一係就唔開齋， 喂， 一開齋咧 感激好感激， 哇！陸陸續續咁樣嚟啦啲捐款。咁其實咧就有啲朋友唔好介意，即係有啲捐咗咧，因為我今日的唔喺度啊。咁我就冇個捐款嘅 list 啦。咁啊我淨係有喺手咧，因為有。要講講嘅就係咧，有上個禮拜咧，其實有一位 Bobby 兄啦，佢就捐咗$1,000啦，$7,000+啦。咁咧其實我做少咗嘢嘅，因為其實咧佢有要求嘅。咁咧就我要讀咗佢出嚟，咁佢就話咧，佢捐呢$1,000咧，就要求我喺節目入邊咧。屌你老母啊，曾俊華，屌多次喎、 啊。哇，點唱 日都屌啦， 放心呢啲嘢，屌極都有啊。 你唔講我哋都做啦。 係啦，你唔講都做啊。 咁撚容易， 我上個禮拜唔記得做。 咁撚容易賺過$1,000 唔緊要啊，你想我再屌多次， 你再捐多嚟啊，我屌邊度得 ？OK， 好啦，咁今個禮拜咧又有啲即係幾可觀嘅捐款啦，咁咧嗱呢位咧就我又要講講出嚟啦，就是、Uncle Ho 啊、，Uncle Ho 就 send 咗 email 俾我哋，咁我哋都應該收到個款項噶啦，咁咧就亦都多謝佢捐咗個銀碼咧，非常之有意思嘅， 好感動，好感動， $6,489， 冇錯冇錯， 6489，OK， 多謝曬你，咁咧就佢又有乜嘢要求咧？佢就話睇先，佢七一就各自努力啦。可以嘅話咧，我想點唱嗰日咧，就可否幫我咧？唔知乜嘢教育局嗰個吳克儉 係 影響下一代嘅廢物。咁我想你唔該你覆翻我哋，我具體少少，你究竟想點我哋唱咩歌先？ 係啦， 一話又淨係點我哋唱？屌你老母啊，吳克儉咁樣又得？OK， 你清楚少少好唔好？咁啊但如果你想我屌你老母吳克儉，唔該捐多6,400蚊嚟，我哋擔心嘅。 你捐完你捐完8964 係 咩事啊？ 6489，捐8964， 捐8964咯，或者少啲都唔緊要嘅， 仲仆街喎， 7103都得嘅。 OK， 唔係 anyway， 真係多謝 Uncle Ho 啦， 好感激， 多謝， 我會好好利用， 多謝一眾咧都陸陸續續打賞我哋嘅朋友啦。咁都係嗰句，我哋啲錢咧就我哋會善用嘅，唔會辜負大家，咁啊又會繼續 即係唔會俾咗我嘅， 有需要幫嘅人啦。咁同埋就係七一嗰度，我哋而家都仲有少少錢要需要用啊，諸如此類啦，多謝曬你哋啦。咁啊，另外講翻七一嗰度啦， 係。 七一而家個進展係點啊？ 即義工嗰度咧，咁啊，的總就全部都聯絡，即聯絡緊啦，將會。咁我哋遲啲咧，應該 超多人喎，今年係。 又未到超多嘅。 多過舊年先咯。 係義工嘅數量係一定 係。義工嘅數量 係啦。 咁然後今年好似我分散咗啊嘛。上年我哋就少量少部分街站就少部分跟。 上年就冇咁有系統去分配人手嘅。 二十幾人啦，而家係咪啊？ 廿幾啦。 二十一 唔夠啊，其實。 42嘅一半 你又嚟？ 啱啱到我而家目前為止。OK， 咁所以我哋仲爭21人啦。 係咯， 最少21人。 我哋今年係有幾個部門啫嘛，係咪？ 無意外咧，我哋就可能七一前個禮拜或者再前啲啦，日子未定，我哋就可能會約一約大家一齊嚟見下咁樣。咁我唔講下我哋當日點樣玩法啦。咁另外咧，道具部咧有啲網友就因為話七一可能唔得閒，咁啊因為都明白嘅。咁第二日就要翻工啦。如果之前嗰禮拜六日咧，即係29、30你得嘅話咧，又想睇參與下我哋嘅話咧，我哋會個道具部就喺嗰日嘅星期六日就應該趕工㗎啦。係 啊，今年會有好多部門嘅我哋。 係冇錯， 有道具部啦，有戰地記者係咪？ 係啦，戰地記者其實就任何人都可以參。 參與嘅。咁因為當日咧就鼓勵大家嗰日，因為其實嗰日就會大家，你唔使一定約埋行，隨意行。你見到啲乜嘢咧，我哋遲啲會俾個圖渠道你，就可以將譬如你見到相 send 翻嗰度，我哋就會用希望有一個直播節目咧就出街。 係啦，因為我哋今年會有個街站， 有街站 咧、那個、就阿馮總啦，再唔知搭邊個啦。咁到時可能仲有其他我哋路過咁，我哋又會 係啦， 會搭阿爹啦。咁然之後咧，我哋會有渠道咧就會俾你同阿馮總嗰個節目嗰度咧 就掟出 嘅， 係啦。 咁啊，馮總收到你哋，喂，突然間有啲咩突發嘅， 係， 譬如你見到普羅街市入面有人屙屎嘅，咁你咪講聲，咁然之後跟住佢咪或者黃仁達屙屎啊，咁樣你咪即刻講，即係講俾馮總聽，馮總就會即係將佢立，將佢冚埋佢唔講嘅，因為馮總係 fans 嚟㗎嘛 ，OK， 即係咁樣啦，類似嗰個 mechanics 咁樣啦，嚇，咁就 報喜不報憂嘅， 係 啊，係 OK， 憂啲係阿黃仁嗰邊嘅啫， 仲有啲咩部門啊？ 咁當然 爆破組有冇啊？ 爆破組未，有可能有可能有，咁當然就最大遊行大隊啦，咁啊就應該。如無意外都係康傑斯同華同阿牛嘅，可能係 係 啦，會參與 我哋都係遊行， 咁好撚好玩， 我哋老粗係做呢啲嘅啦，即係其他啲冇咩。 歡樂組， 我講你先， 歡樂遊行組， 我保證話俾你聽，一年會比一年開心。 係啦，邊個 上年話俾你聽， 今年嗰只嘢真係有啲巨大， 好撚大，年年都要開心過上年。OK， 同埋因為今年阿牛就會去翻歡樂遊行大隊嗰度啦，咁應該就會更加嘈。嘈冤巴閉，基本上，所以大家如果想嘈冤巴閉咧，就你嗱，因為你可能話你淨係想參與 ，OK， 唔緊要嘅，你都可以俾個聯絡我哋，即係我哋 Facebook 又好，電話最好個電話啦， 係啊， 其實 Facebook 都得㗎，因為 好多渠道㗎啦， 因為話翻俾你知，我哋圍院嗰個邊度集合啊，係好重要啊，咁所以就 錯㗎啦，不過就最後遲啲先講啦， 係啦，慢慢會將啲資料更加 好啦。嗱，咁最後咧就講埋啦，都要提一提，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嗰個新嘅喺貨內地人捐款嘅嗰個打賞。上前嘅户口咧，就上個禮拜的噏過啊，但係我忘記咗擺翻上嘅呢個北上頻道 Facebook 嗰個 files 嗰度，咁咧今個禮拜一定會擺噶啦。咁啊，再讀一讀啦，就係中國建設銀行 number 咧62108172000221856，咁我稍後會擺翻上去。咁另外就係香港朋友就係恒生銀行啦，234337376668，咁仲有第三個渠道咧，就係上翻去 Regacy 網站，如果你上到嘅話，喺北上頻道 download 嗰度咧，就會有 PayPal 嗰個打賞錢嗰度。咁啊，三個渠道冇藉口啦，咁啊幫幫手， 甚至直接俾我哋咯， 係咪點都好啦， 我哋唔 好搞亂檔啦，總之正正常常三個渠道 ，OK， 好啦，翻嚟咧感情輕冇乜出個聲啊嘛，咁我哋梗係要揾啲話題 shoot 下佢噶啦，講電影，又講電影，講一套我哋四個人都未睇過 嘅 電影，係啦，咁呢度其實係喂阿感情好似係你老友記嚟嘅喎， 我老友 劉德華你老友記， 咁高啊， 你同佢都好似合作過嘅喎，應該 合作過嘅，都合過啊， 劉德華為人點啊？我咪好多內地朋友，嗱呢個好重力 啊， 我唔係因為好難得有你上嚟啊，其實因為咧我哋成日喺內地咧。同啲朋友一齊即係聚嘅時候呢，好多時佢一知道我哋香港人呢，佢就問我喂你有冇見過劉 德華， 係啊，咁所以你又真係有見過劉德華㗎嘛，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劉德華佢係咩人嚟㗎呢， 係咪唔使瞓嘅呢，佢真係 佢係真係唔使瞓嘅，佢係好勤力嘅，非常勤力嘅，基本上係 workaholic 嗰啲嚟嘅，即係好工作狂嘅， 係啊， 咁就同埋佢係有大有細嘅，即係佢好尊重啲前輩嘅， 係， 即係而家基本上好多新嘅演員都拍馬都追唔上，即係學唔到呢樣嘢嘅， 係啊， 咁就同埋佢會有時傾開偈呢，即係佢都會佢欣賞邊啲演員啊，佢邊啲好邊啲唔好啊，因為佢都又會講嘅，即係佢唔係淨係扮一個明星出嚟咁樣。 係，其實劉德華 係咪真係冇架子嘅呢？ 冇架子 嘅， 因為阿遊樂 我補充少少啦，我證實感情講嘅嘢係真嘅，因為其實我都識佢啊，以前即係佢，我四個天王呢，有三個，其實劉德華我係 work 得最多啊，因為嗰陣時天幕呢，佢蝕大本嗰陣時嗰個年代咧， 有份幫手， 因為你 我有幫手， 就係因為你 好多錢啊，有爭我間公司錢嘅， 但係呢佢真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我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是。 偶像我偶像嚟。 佢真係一個工作狂啦、啊。跟住然之后呢佢总之佢個樣如果喺 camera 以外呢係一個死狗咁嘅樣嚟。 明白。 但係因為 camera! 嘩我出街就嗰個沙味就嚟。即係好暴我唔知感情同唔同。好犀利。因為佢喂大佬佢真係一日瞓可能兩三個鐘頭。日日如是係咁樣囉。同埋個真係冇乜架子嘅個人。咁你同埋一樣嘢啦即係佢對香港電影其實係要俾返 credit 佢嘅。 雖然佢片都拍 好多爛片啦。咁、但係佢支持嘅嗰啲電影呢。 我知貼㗎嘛。 喂大佬真係如果唔係就唔使 點使破產啦、 啊。係啦折到上身啦大佬。所以好嘅。咁但係 好嘅。 讚完劉德華就都要講講。 吓、啊，你彈佢好簡單，演技啫，係咪先？ 演技我冇資格評啦，呢啲、啊、 感情點睇咧？ 感情 呢啲真係 演技，演技嘅嘢就呢啲視乎邊套戲嘅啫喎。咁多套戲 係嚇，佢邊套戲都一個演技嘅啫嘛。 唔係，因為演技如果唔係嗰個難處就係成個市場啊，成個氣氛啊，佢要保護佢自己形象啊嘛。 OK， 咁你有時喺演技上面，佢咪自然都會有啲缺失咯。呢、這個但係呢個好得意喎，呢、這個係佢自己知喎，佢 自己知道要。啲乜嘢嘅，即系同埋边啲我仲其实佢自己未做到嘅， 系 即系正如好似佢，我记得有一次喺船嗰度倾偈，佢讲翻周星驰咁样啫嘛，即系佢点样真欣赏周星驰啊？咁、有啲嘢咧系周星驰做到，佢又做唔到啊、即系佢唔系一个即系乌下乌下啊一个偶像派嘅，佢知道，因为佢要保持成个佢自己嘅王国啊嘛，佢冇可能 唔系根据几套大师嗰个本色演技啊嘛，你明白？ 系、啊，唔好坏咗我哋啲加分啦， 唔好嘅， 唔系我帮 我照讲公道嘅， 公道嘅， 其实呢啲问题咧好简单嘅，几个字答完你啊，历史自有公论 啦，咦六四 你好做官喎、啊、你个杰斯做官， 盖棺定论系咪先？做官啊，咁啊讲翻刘德华到新戏啦， 系 咁刘德华到新戏，我哋未睇，点解要讲咧？因为 富山春宫图 系啦，冇错，叫天机富山春宫图， 天机之 究竟系一套咩戏先？咁我哋未睇啊，但系咧最有兴趣咧就系、是。我睇到嘩大佬今个礼拜铺天盖地 都系屌柒佢， 都唔系唔好话屌，都系呢套戏嘅影评嚟嘅，所有网友都系嗱、究竟呢套系咩戏？我先讲啦，呢套戏咧系片种类咧，应该就叫擦身烂片底线。咁有啲人就脑残电影，有啲话 系 广告宣传片，有啲人咧就话旷古奇葩片，甚至有人话佢系建交片嚟嘅， 建交嘅， 即系中国建交嘅片嚟嘅。OK， 咁究竟套戏入边有咩元素咧？嗱，我读有位网友，咁睇下大家 get 唔 get 到紧套戏系讲咩先？有个评语就咁嘅，呢套戏究竟系点咧？二根燕窝，三个红掌，一排鱼翅，十斤鱼肚，半口黛澳，带三两巴豆，外加美国花旗参、缅因帝王蟹、挪威三文鱼、长江刀鱼、阳澄湖大闸蟹、嘉庆臭豆腐、东北黑木耳、陕西肉夹馍、新疆红柳羊肉串、内蒙马奶酒，通通搞匀俾我一窝炖咗。嗰味嘢真係唔好提啦咁樣囉。咁究竟係咩戲 嚟？燉咗即係倒咗佢。 唔係你即係呢啲唔係呢啲嘢都喺個電影裏面會出現㗎呢啲產品。係咪㗎？ 黑粉都有。我答唔到你。 如果係有洗衣粉啊。 咁有啲網友就話係仲有啲網友就話啦，呢套戲呢係一套連楊麗娟都唔會入去電影入電影入面睇嘅戲啦。 Okay, 知唔知邊個楊麗娟先？我想話俾你聽。 好過嘛。 有冇人感情知唔知㗎？Kevin 一定 記得。 楊麗娟呢就好出名㗎，佢係國內一個呢非常之出名嘅刘德华 fans 嚟 嘅，哦，个样 好怪噶，咁啊十六岁咧就已经绝学，咁然之后咧就倾家荡产，佢 老豆冇 back up 佢， 就走 嚟追星，追到嚟香港，到最后嘅收场系咩咧？佢老豆系因为破产跳海死嘅，咁所以咧就佢系一个超级刘德华 fans， 咁有啲网友就话呢套戏真系连佢都未必会入场睇啦，咁仲有咧再读埋啦，仲有咧就系话有啲咧就咁讲啦，佢话咧富春。《春山居图》咧，真系我睇过嘅空前绝后嘅脑残电影。咁啊，电影院里边咧吐槽声就一浪接一浪。佢话落坐喺我隔篱嘅嗰啲买飞入去睇嘅朋友咧，后屘睇完套戏之后咧，大家都成为咗好朋友啦，即系咁样。咁有啲人讲噶，如果你有朋友约你去睇呢套电影咧， 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呢位朋友，因为佢系只系为咗搵一个藉口 同你 单独相处两个小时，而系唔系想真系入去电影院度睇电影嘅咁样啦。咁就仲有读埋一两个啦，佢就如果你话套电影睇完个片尾字幕系对导演同埋呢个演艺人员嘅一种尊敬，咁佢话睇《富春山居图》睇20分钟离场，绝对系对自己嘅一种尊敬。咁仲有一个比较简单啲，佢话呢套戏根本就系一劈五彩斑斓嘅屎，就系咁啦。最后一个，咁佢就话啦，生平第一次，我为自己花钱入电影院第一套电影而感到羞耻。 唔系，我觉得呢啲系，我觉得呢个 marketing 嚟嘅。 电影， 我觉得呢个系 marketing。 我真系想睇喎，而家越讲我越想睇。 绝对系 marketing。 唔系啊，其实今日已经有报道出嚟就呢个 marketing 非常 成功嘅爆啦， 亏两亿啦。 而家连佢个导演咧，个导演孙建军，识唔识佢啊？国内导演嚟噶，江苏人嚟噶。其实佢系处女作嚟噶。咁但系听讲又系几有钱噶，即系啲唔知系咪富二代唔知啦。嗱佢咧，其实你话系咪 marketing 咧？佢就出咗个微博，佢咁讲嘅，佢话富春咧，我系拍咗3年，数千人竭尽全力，绝非完美，诚意天鉴，请观众不要听信友善嘅追捧，或者系恶意嘅诋毁。 OK， 咁样啦，两边讲晒。 我又讲 好捻醒，好捻醒， 我又真系。答讲多一个，啱啱见到有段有个即系类似报道，咁有一个人都有以下嘅谂法，佢就话系观，因为收咗两亿啊嘛， 系 观众喺度选择电影，定系影院喺度帮观众选择电影呢？嗱，呢个边个嚟呢？ 知唔知边个啊？ 你 呢个系王家卫 啊？ 因为同期呢，王家卫就有嗱嗰套戏呢，就真系杰斯大力推荐大家睇啊！佢有一套咧就叫《逆光飞翔》， 《 逆光飞翔》咧就唔系王家卫导演，系王家卫就做出品人嘅。导演我唔系好记得，台湾片非常有诚意，好好睇。嗰个女主角我唔系好记，唔知系咩人嚟嘅。陈蓉蓉叻， 陈蓉蓉得 得啊！你知唔知啊？ 陈蓉蓉梗系得啦，大佬。 边个长做噶？ 我唔知有 嘢，哇，正嘢嚟㗎。咁呢男主角呢係一个真正嘅失明人士。咁个电影係好励志嘅，就係讲个失明人士点样去鼓励呢个陈蓉蓉做嗰个角色呢，去佢好似跳芭蕾舞㗎。即係类似好似早年 Flashdance 嗰啲咁啦。咁但係呢就即係点样由一个失明人士鼓励佢，令到佢呢即係重新去跳返芭蕾舞啊之类。拍得好好睇 㗎。死咗呢啲片 非常。记住睇大家，咁而呢套戏呢点解王家卫发牢骚呢？因为呢 票房好， 因为嗰啲头先我读嗰啲烂片留言出晒之后呢，成个大陆好多地方啊，嗰啲戏院全部改晒做天机。 OK， 连佢套戏都要收皮。 系啦，我都想 王家卫搞捻错啊！依家咩世界嚟噶？即系咁样咯。 喂，更正系张蓉蓉啊！ 张蓉蓉啊，系啊， 发开台发混血儿啊！哇， 好索噶真系， 冇得输啊，大佬真系。 喂，嗱，你我炒开少少啊，我推介两套电影俾大家睇，都系呢个。都是台灣電影，近期我睇過兩套幾好睇嘅，同埋呢都係勵志電影嚟嘅。另外一套呢叫志氣，志氣呢好得意嗰套電影呢，又係差唔多冇一個演員我識嘅，但係全部啲後生細路仔。 台灣本土 講拔河嘅，好正啊！嗰套片係拍得好好嘅，即係個意思好好。佢就話每個佢話咧，每一種運動咧，都係希望個人生咧係向前走啊，或者向前衝嘅。只有一種運動咁得意， 向後 嘅 啫， 係向後嘅。咁咧嗰套戲係拍得好好嘅。 咦，郭書瑤啊， 係兩你又識㗎？我唔識㗎呢。 台灣都搖搖啊， 係 愛的抱抱啊， 係啊，大力推薦大家睇呢兩套電影啊，真係 OK 嘅。 OK 啊，咁但係講翻到天機啦，即 係其實係簡單啦，我將咁。喺度啦，嗱，套戏 我未睇， 讲下戏啦，喂，唔使啊，我讲啲唔使睇嘅先， 冇所谓啊， 嗱，开头咧就系阿志玲咧就做女主角噶嘛，第一女主角噶嘛，咁跟住咧，而家咧就变咗张晴初 ，OK， 而家排名啊， 系， 咁我即系某程度系将阿林志玲嗰啲嘅戏份剪咗好多，你先至会变成张晴初担正嘅啫嘛，咁如果一套戏剪到咁样，咪好零碎咯。咁咪甚至唔好睇囉。第二個問題我就會覺得係咩啦，喂，林志玲喎、 你而家全部唔好剪佢啦，幾撚爛你都要啦。 唔係喎，我最睇張敬初多過睇林志玲喎。 唔係喺演技 啲咩道理嚟 嘅？喺演技啊，梗係 唔俾我睇張敬初。 我超中張敬初。 喺演技啊，睇張敬初。 林志玲 樣都係喎。 唔係啊，你 係佢都張敬初。 喂喺網上好多人同你相反喎，好多人就勁屌呢個林志玲。 係啊， 跟住又話你擺咁撚多林志玲做咩？我寧願睇多多野結衣 啦。係啊，冇搞到梗係多。喂，你入去睇天機。你某程度唔係為劉德華，亦都唔係為張靚卓，你係為咗智拎入去咁女神入去。 咁係啦，屌智拎 啦。喂，如果我睇張靚卓，張大把嘢好睇啦，話聲咧。 唔係，我其實咧嗱，因為我想轉一轉啦。 唔係，我想問下感情。 O K， 感情。 點解會即係剪咗啲？係咪即係個女主角剪曬啲戲會好零碎咯？咁啊，套戲自然唔好睇㗎啦。 冇啊，如果之前拍長咗，咪唔係好零碎咯。同埋如果 屌拍三年就會啊。 同埋佢。本身都零碎嘅，個點子都零碎嘅啦。 有少少驚啊， 驚咩啊？ 即係如果你個喺咪咪台，你咪有個影評嘅節目嘅。 啊，大把戲。 如果你個拍檔係牛，你驚唔驚？ 唔驚，我哋言論自由噶嘛。 嚇， 有乜驚啫？ 講自由聽啊嘛。 唔係，本身都係零碎，你點剪都係零碎啊。本身喺零碎，你點剪都零碎噶。唔係， 我 知嘅，邊知啊？ 你除非嗱，你好似有一套戲咧，《孤男寡女》。游乃海編劇㗎啦，本來呢劉德華呢都有個女朋友㗎，有個老婆嗰個角色係完全剪曬 㗎， 一係要將嗰個角色完全剪曬，你就覺得流暢啦。咁如果你係將一個淨係張智霖有林志玲有